这种被羞的还是自由。早知我你离开我之后是否按时吃饭，最想念多少人来之中独自有你陪伴。最牵挂你的手冰冷的是有谁取暖、哦、最安心隔壁老王儿子问你哈喽晚安，最想念你的头发三天没洗头绿浪花。最牵挂你的是来自于恶魔的爱、哦，说你爱我，要不停地说，不要虚假内容。错是谁犯的错？千万别冤枉我，最讨厌说借口。谁谁装作一无所知，黑傻黑懵懂，直到现在一点真心都没有。就算说了一千遍，也不是很有用。 现在是22:5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集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亲社报名了，感受一番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15563013930489961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以史为鉴。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公冶寿长要告辞，说给云月啊去取兵刃去。白月心里热乎乎的，难舍难离，因为云月这孩子心肠特别热。相处这1年多，他对公冶寿长的印象相当深刻。老头不仅教给他武艺，在不练功夫的时候，爷两个除喜贪心，公冶寿长啊就给他讲江湖上的事儿，武宗13派81门。哪个门户的门长是谁？他有什么特殊的功夫？门户与门户之间的关系，绿林之中许多奥秘，他全都如数地交给云瑞。白云瑞啊，脑袋这一装的事儿多了，眼界也就开阔了。因此他跟公冶寿长学了很多很多知识，觉着比当初成熟的不是一点半点。因此他也就离不开这个老师，尽管师父说走是临时的，但他心里热乎乎的，难舍难离啊。但是师父说的非常恳切，云瑞也不好阻拦了。本来嘛，人家有家有业，孙男弟女一大帮，能不回去看看吗？能老在这儿待着吗？ 最后林瑞点头了，师父，我有个要求。 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 您可别像凌空师父似的说走很快就回来，结果连影子都没了。我真怕您跟他相似，说半年回来，三个月回来，您再不回来怎么办呢？ 哎，云瑞呀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，怎么能跟我比呀？ 我没跟你说吗？他是个疯子，不然的话怎么叫疯僧醉菩提呢？我是个正常人，说话是算数的。你记住，最多最多半年，少者说仨月，我指定回来。不信的话，见着面你往我脸上吐吐沫，你别承认我这个师父。你看话说到这儿，就不用往下再说了。云瑞到内宅禀明母亲，吴奶奶也有点难舍难离的。第二天照例准备饯行的饭菜，白福在这作陪，在席前公冶寿长跟吴奶奶说，夫人呐、啊，您这儿子您生着了，不但你喜欢，连老朽我都喜欢。我见过的孩子太多了，像云瑞这么聪明的没有，像他学业进步的这么快的没有，因此老朽愿意把一腔的心血倾注他身上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这个孩子早早晚晚前途不可限量啊，您就等着得计吧，这孩子算生着了。你说当着母亲的面他这么一说，当娘的心得多高兴。老剑客，这与您的栽培是分不开的。 哎，我是次要的，主要是老白家有福，家教有方啊。不过夫人呐、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云瑞还是个孩子，年轻短练呐、啊，将来叫他注意，对于人要多加提防啊。我发现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，这个人是最显恶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切加注意，不可上当。夫人问白云瑞，孩子你听见没，老师的话能记住吗？娘，我全记住了，我觉着我现在比当初强的不是一点半点。那好，饭吃完了，老头把东西收拾好了，拄着拐杖告辞，云瑞往外相送，又送到白家岗的路口。云瑞还想往前走呢，被公冶寿长给拦住了。孩子，送君千里终须一别，回去吧，好好练功啊，不准耽误，等为师回来我还要检查，我看看你这功夫是长进了是退步了，要长进为师高兴，你要退步了我可不答应，到时候说不定我用这拐杖我可砸你。师父您放心，我一定不耽误。就这样吧，咱们回头见，回头见。公冶寿长走了，白云瑞回到家里头就像掉了魂了似的，躺在床上俩眼望饼棚，是思前想后，到现在他也没忘凌空长老啊。心说我这老师什么毛病呢，走了一年多连封信都不来，石沉大海，难道说公冶寿长说的都是真的？您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做了什么坏事？ 呀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是难拆难卸呀。 又一想，不管怎么的，我功夫学到身上不能扔着，现在这两套功夫我都得练，先练少林的，后练宫野寿长教给我的，这两宗功夫齐头并进。云瑞下定决心，在这开始天天练功，白佛照样陪着，光阴似箭，一转眼到夏天了。江南的地方也热，白天没法练功，就得晚上练。这一天日头往西转了，云瑞刚要练功，就见白福啊乐着跑进来了。少爷，少爷，我给你道喜了，你猜谁来了？谁？这回你说明白点。那老和尚凌空回来了。 啊！ 云瑞真不敢相信呐，终于把他老人家盼回来了。白瑞撒脚往外就跑，白福跟着。这会儿刚到门前，风僧醉菩提凌空已经进了院子了，在这住二年，上上下下都熟了，这些仆人们都陪着，问长问短。就见凌空手里头夹着个长条包袱，这身装束跟当初没什么区别，所不同的是老和尚的气色格外好，精神头特别足。爷儿两个一见面，云瑞撩衣服跪倒：“师父，您回来了。”“回来了，怎么着急了吧？认为我这一走连封信都不来，大概永远不回来了，有没有这个想法？”“ 有。”“ 不是做梦吧？”“哎，为师说话算数，不过呢，因为有点特殊的事情，耽搁了半年多，有话咱们到屋再说去吧。”说话之间，云瑞把师父请进厅堂，爷两个落座。云瑞就问师父：“什么事情把您给拖住了？您怎么才回来？”“ 哎，孩子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，我离开庙上二年多，哎呦，这庙就不像话了，因为有片地产跟本地的财主发生了纠纷，我一回去正赶上这个事儿。你说我是庙上的主持，能够不管吗？就这样，递橙子，打官司，找人辩理，像拉锯似的推来推去，故此迟误到今天。官司总算打赢了，把庙上的产业也争夺回来了，把事情料理完了，为师这才回来，故此耽误了半年多。孩子，先别说别的，我问问你，功夫练没练？人可没人气？ 没有，徒儿天天都在练。 好孩子，我相信呐，我在庙上奔走的时候，我还惦记这件事儿，我怕你的年轻人不定性，再把功夫荒废了，就前功尽弃了。孩子，临走前为师怎么说的？我说我给你取兵刃去，现在话付前言，你来看。风僧醉菩提凌空说着，把包袱打开，在里面取出一口刀来，往前一递。白玉叶用双手把刀接过来一看呐，有点傻眼。什么原因？刀太好了，没见过。刀把到刀尖长了下是3尺6寸，白沙鱼皮的刀鞘，金八钩，金石件，大黄的挽手带，赤金的刀牌。云瑞 轻轻的掂量掂量，嗯，轻重正可守，大拇指摁燕翅一推崩簧，不用往外拽，刀自己往外跳，真是龙吟虎啸啊！于是把刀拽出来，这屋里就打了一道电闪，唰唰唰，冒寒气。白云瑞唰唰唰把这刀练了几趟，好刀，好刀啊！师傅，这可真是宝。 嗯，看外表看不出来，你还得实际验证验证。白佛，去去去，拿几根铁条来，粗点的啊，铁板也行。哎，白佛出去拿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抱紧一摞来，铁条铁板什么样的都有，往地下一放，灵魂伸手挑了一根比较粗的，这根铁条比大拇指还能粗两圈，云瑞拿刀往这上砍，别心疼别怕，云瑞真有点舍不得，这一砍再把刀刃给崩了怎么办呢？可师父有话，自己就壮大胆子了，把宝刀一挥，对准铁条，真好像快刀切萝卜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把铁条砍为数段。再看宝刀的刀锋，依然是那么锋利，没变样。把铁板拿过来，砍成数段，仍然如此。凌空说：“瞅见没？是宝家伙不？砍硬的不算，咱再砍点软的。”说着，凌空让白福找了点毛，头发也行，毛也行，给我弄点来。时间不大，拿来了，把这毛搁到刀刃上，用嘴一吹，马上折为两半。这就叫吹毛利刃。哎呀，把白云瑞喜欢的不得了，是手舞足蹈。凌空说：“孩子，这刀就叫金丝龙鳞闪电劈。为师啊，佩戴多年了，后来落法为僧，这宝刀我就不用了。”一直藏到古寺之中，为镇寺之宝。你我是师徒，我没有别的纪念，故此以此刀相赠，他要陪伴你一生啊！多谢师父赠刀之恩。这一说，皆大欢喜。吴奶奶听着信儿了，赶紧准备素斋素饭，给凌空老和尚接风。在席前，凌空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。吴奶奶一听，真是那么回事，怪不得这么长时间他没回来，庙上出来纠纷了，这个和尚也是个人呐，又有血也有肉，他也能生气，有些和尚也是良莠不齐呀，违背清规戒律，跟老百姓发生纠纷，这是情有可原的事儿。都听完了之后，吴夫人告诉云瑞，赶紧给你师父准备住处。哎，到了晚上没事儿了，在院里头一边喝水一边凉快。今天晚上月亮像一盏天灯相似，凌空掐手指头一算，云瑞啊，今儿个是什么时候？您忘了，今天是7月15。哦，怪不月亮这么亮，太好了。别的话先别说，把为师教你的门呢练一练，我看看有长进没有。哎哎，白瑞把衣服脱掉了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往天津院一站，开始练功。 云瑞一边练呢一边犯嘀咕，他怕这两套能耐在串笼子。前一套学的是少林真功，以后学的是峨眉的本领，云瑞练着还助着意呢。但是练到一半的时候，林空看出马脚来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弥陀佛，别练了。把云瑞吓得一哆嗦，不练了。师父，弟子哪点练错了？云瑞，我发现有点不对头了，这少林的真功怎么里边掺了别的东西了？看这意思好像掺进峨眉派的本领了，我这怎么回事？对，我是我得知说怎么回事，难道一说你有什么事情还背着为师不成吗？白云瑞哭痛跪下，师父您别生气，本来我不想隐瞒您，我寻思您刚回来，过两天养足了精神，恢复了疲劳，我再跟您讲。既然您看出来了，那我只好实说。说怎么回事？ 他呀， 你们一想我怎么说呢？喂， 哎呀，宫野寿长老师说的那番话，无论如何我不能说。那一说，让林空多下不来台。所以云瑞呢还编，越编越露马脚，说的是前言不搭后语。后来林空有点急了，云瑞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 是河南来的，福姓宫野，双名寿长，有个绰号叫威震西方老鸳鸯。 哦，原来是他。 就见凌空啊，啪这一巴掌拍到茶几上，这茶几咔吧一声折了条腿，壶碗震得乱动啊。老和尚就站起来了，云瑞啊，你上当了你，怎么我没回来这功夫他钻上来了？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？没出过，我怎么知道？哎呀，江湖的骗子，这个老东西专门骗别人啊！大概他知道我不在，利用这机会打算把你夺过去。他肯定没说我的好话，他都怎么说的？你要是我徒弟，如实告诉我。他没说别的，他就说慕名而来，挺喜欢我，非要收我当徒弟，我呢也就答应了。我记住老师跟我说过这样的话，艺多不压身，多小几样也没关系，他非要教给我，所以我才跟他学的，学的是这个什么鸳鸯掌、莲花掌，另外学了点气功。 云瑞，你真是个孩子，你怎么瞪眼上当呢？ 师父您别生气啊，我不应该这么说，上当我可没有，人家宫野寿长老人家也没帮我也没骗我，就是在我这睡觉吃饭，临走给拿路费人家都不要，而且二五更的功夫那是真教，而且我跟他学了之后觉着功夫有所长进，怎么能谈到骗子呢？师父你可能有点偏见吧。 弥陀佛，你还敢跟我犟嘴？他那鸳鸯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登不了大雅之堂啊，左道旁门，谁不知道少林的功夫一压天下，哪听说有个鸳鸯掌？什么叫金莲掌？是没事他关着门在家里瞎琢磨，东摘西挂编串成这么套拳脚，跑到外头骗人来。孩子，你要跟他学这种功夫，将来你就走到邪路上去了。哎呀，坑人不浅呐！ 哎呀，把林红可气坏了，云瑞也没卖了，白虎也吓得慌了手脚，就在旁边紧缺，能有一个多时辰，林红这气儿才小点，也罢，云瑞啊，我不生你的气，你是个孩子，连门都没出过，经验也不丰富，难免上当，但是我跟公冶寿长完不了，迟早我们两个人得见面，我非问问他居心何在，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。哎，师父，我看也没那个必要，他也没说您别的，就说您可能有事儿回不来了。行行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云瑞，你这一吞吞吐吐，我就发现了，他肯定没说我好话，是不是又那套词儿啊？说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，说我坑了谁了，骗了谁了，打了官司了，回不来了，有没有这套词儿？耶，云瑞一听，真有啊，他怎么猜着的呢？哎呀，大概他们俩不止一次打交道了吧？云瑞这孩子诚实，不会说瞎话，所以和尚说到这儿呢，云瑞就有点气短，红着脸把头低下了。老和尚一拍大腿，对了吧，我猜着了吧，嘿嘿，我走的哪儿，他都是这一套，一个败坏为师的名声，就冲这一点我就跟他玩不了。云瑞和白虎苦劝，大和尚气才消了，简短接说，到了第二天，和尚又恢复原来那样了，乐呵呵的，不提这些事了，让云瑞练武，别练什么鸳鸯掌金莲掌，你还练少林正宗的功夫。云瑞又开始练，说这套拳脚早都会了，开始在刀上下功夫，教给白云瑞36路天罡刀的刀法，这招数太奥妙了。与此同时，传授白云瑞3路静命绝胡刀。林空说，孩子，这可是为师我的心血呀，这静命绝胡刀不是轻易能使的，比如说将来你遇上仇人了，你遇上马高凳短为难的事儿，在势不可解的时候你才能使用，管保你转危为安，在一般的情况下千万不要使用，懂吗？弟子记住了。嗯，你特别聪明，一教就会，从现在开始你就反反复复练天罡刀和静命绝活刀的招数。哎，那还不快，武术是一层窗户纸，白云瑞有这3年的功底，学什么会什么，几天熟悉了。凌空背着手在旁边一看，频频点头，好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行，就这么练啊，人熟是一宝，往后你就好好反复的练，不准大意。哎，简短接说，凌空回来也就3月，这时候刚一入秋啊，白虎在外边进来了，冲着白云瑞一个劲儿的拧嘴瞪眼睛，白云瑞就知道有事儿。师父，您先休息啊，我到前面去一趟。去吧，一会儿回来。哎哎，白云瑞跟着白虎出来，等来前面没人的地方，白虎一拍大腿，我的少爷怎么办呢？老鸳鸯公冶寿长回来了，我天哪，在哪呢？刚进庄子，有人看见给我送信儿的，你可不能让这二位见面呢，这两个人都糊了眼了，要见面非打起来不可。可不是，云瑞就有点慌神了。白佛，这么办啊，你派两个人 在后边照料我老师凌空，我到前面去接待我老师宫野寿长，我看看怎么样把他俩拆开，最好能不见面还是不见面。对对对对对，说话之间就听就有人说笑的声音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可回来了，云瑞啊，在家呢吗？白云瑞怕凌空听见，紧往外跑啊。来到前面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就见宫野寿长手里拎着个长条的包袱，还有一个方包，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。老头是风尘仆仆，但是满面春风啊。一见着云瑞乐开了，孩子，我说话算数不？我说最多半年，少则三个月，今天刚到三个月吧，我就赶回来了，咱跟凌空不一样。哎哎，对对，师父真是言而有信，您请到这屋吧。第一，没让进正厅；第二，没敢让进后院，他把老头啊领到跨院去了。这跨院呢是书房。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纵横上空地域的声音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白云瑞一听啊，老师让自己练武，这心呐就跳成一个了。暗道不好，他心里最清楚。我现在是两个老师，一人教着我一样。有时候练着练着，无形中就混杂在一起了。就拿前者的事来说，我老师凌空一眼就看出我受过峨眉派的真传，现在好不容易算把他老人家安抚住了。你说这又出来个老师宫野寿长，一看我又练的是少林的功夫，老头非急眼不可。倘若这两位高人因为我在发生着摩擦，可怎么得了呢？哎，云瑞非常聪明，眼睛一转计上心头。师父，您着什么急呀？刚回来，您那先吃饭，好好休息休息，等养足了精神我再给您练。宫野老剑客一听有点不高兴，云瑞啊，你这孩子怎么学得不听话了？方才我说过，我是个急性子人，吃喝都是小事，我最关注你的能耐。你练完了我放心了，一高兴多吃几碗饭，你不练我放心不下。快练吧。哎，好。不过师父，我还有点事问您，您临走的时候说给我取点宝，这次您回来了，但不知这宝带来没带来。小子，你还惦记这事儿呢？为师其实实信之人，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。你看这包里是什么，自己打开瞅瞅。哎，白云瑞其实不是为要东西，就为打岔，但能不练最好现在不练，等想出妥善的办法再说。他把这包就打开了，先说这长条包裹，云瑞打开一看，里边是鹿皮套，是用鹿皮缝制成的。在鹿皮套里头装着一对亮银盘龙戟， 就见光华夺目，冷气逼人呐、啊！云瑞把双戟拽出来，屋里头唰唰就打了两道电闪寒光，把白月乐的真是爱不释手啊！好兵刃，好兵刃， 怎么样，云瑞啊？为师告诉你，这是老师命根子，我一辈子舍不得离开呀、啊。听说这乃是列国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，你看看那上还有篆字。欧冶子是个铸剑大师，不光铸宝剑，其他的兵刃也铸过三四剑，这就是其中之一，吹毛利刃呐、啊，雪铁如泥。因此为师一直带在身边，不管多么好的交情，多大的人情，我也舍不得相赠。但是你就不同了，咱们爷俩相处一年多，我觉得你这个孩子前途无可限量，为师对你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，故此以此宝相送，你看如何？谢恩师。白云瑞跪倒，把亮银双戟顶着头上给老师磕了仨头啊，感动得不得了。但是云瑞磕完头了，觉这事儿不妙啊。我那个老师凌空和尚赠我一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，这事儿我还没跟这位老师说呢。你说这怎么办？早晚要露个馅儿，我怎么劝说，怎么解释呢？按理说我现在应当把话挑明，可又一想，我一挑明白，他俩再见着面子打起来，那不就更麻烦了吗？故此云瑞这脸上啊就露出愁云，而且这眼神也不定。宫野寿长是干什么的，一看就猜出来白云瑞有心事。孩子，你不喜欢这兵刃？不不，我特喜欢了。那怎么你发愁了？你想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没想，我是合计这对兵刃太尊贵了，我呢又是练刀的，恐怕呢练不好双戟。少跟我扯淡，谁教给你的刀？不是凌空吗？他是骗人的，疯疯癫癫的，教给你那能耐有什么用？你把练刀这事儿给我扔开，这次为师回来就教着你怎样练双戟，只有把这对兵刃练好了，你才能扬名于天下，懂吗？啊，我懂。哎，云瑞啊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念为师教给你不容易，有什么话你得说什么呢？你要背着我做些什么不才的事情，可对不起老师我对你付出的心血。云瑞一听啊，没办法，话说到这个地步，再要说谎将来就不能自圆其说了。白云瑞在那跪着没起来，把双戟轻轻往旁边一放，师父，那我就实说了吧。讲怎么回事？他是这么回事，您可别着急啊，您也别生气。白云瑞就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，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就见宫野寿长把桌子一拍，啪！当时热火就上来了，云瑞呀，好孩子。 你怎么这么不听我的话？哎，我一再告诉你，风僧最菩提那是个疯子，被少林寺把他开除了。像这么一个人，你跟他亲近什么？他二次来找你，你就应当将他重出门外。你怎么还能把他留下？师父公鼎，他站在您的立场上说，这好说，可是作为徒弟我难办。不管怎么讲，我始终认为凌空大师没有欺骗我，人家教我的能耐是真材实料。你说人家什么也不图，就上这教我武艺，我怎好把人家撵出去？此事是绝对使不得。老人家，我把话已经挑明了，我不希望你们两方为我的身上再发生摩擦、口角乃至动武，那我就有罪了。师父，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？刘瑞啊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怪你，你是个孩子，我主要的恨这疯和尚，我非找他算账不可。这公冶寿长越吵吵声越大，越喊调越高，正在这个前院后院全听见了。正这时候，这声音就传到后院凌空和尚耳朵里了。白福呢，在旁边陪着他。这白福就怕出事儿，云瑞在前面招呼公冶寿长，白福在这招待凌空，最好别让他俩见面。但是白福一听这声儿又传来了，再关窗户门来不及了，就听公冶寿长在那喊：“秃驴，什么东西？你是个骗子，误人子弟！有种的你出来，我跟你算总账。”凌空一听站起来，哎，白福，这谁吵吵的？鸡毛子喊叫的，哎哎，一个疯子，是我们邻居，没您的事儿。来，您喝水，您吃东西。不对，我怎么好像听着说我呢？哪的话呢？他认识您吗？您别多心。说话之间，凌空就出来了。等来这前院，他就喊：“云瑞，云瑞在哪儿了？”白瑞挺坏了，怕什么来什么。一回头，和尚已经到了院里了。没有办法，白瑞赶紧站起来，冲着公冶寿长一呲牙。为什么呲牙呀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云瑞一转身出来了，见着凌空，抱拳施礼：“师父，您怎么来了？您赶紧请到后院，用什么我给您准备。”报，云瑞啊，屋里是谁？刚才骂我的那个人在哪？没有啊，我怎么没听见？刚说到这，公冶寿长一挑帘出来了：“云瑞，咱这个戏啊，唱到现在结束吧。蒙着盖着都不行，你闪退一旁，我正要找这疯僧算账。”云瑞一看可坏了，这个冲突已然不可避免，他只好向两方面作揖。这只白福也跟出来了，急得满头大汗：“二位老剑客，二位高人，有话好说，咱们到屋里谈，可千万不要动怒。”任凭他们主仆怎么解释，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听。就见公冶寿长飞身行跳到凌空的眼前，用手点指：“秃驴，你又跑到这行骗来了。哎，老白家跟你何仇何恨？如今剩下孤儿寡母，可怜都可怜不过来呀。你是居心何忍呢？你误人子弟，又吃又喝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今天我非跟你算这笔总账。”说着话举掌就打。 风僧醉菩提凌空往旁边一闪身，公也受长这一掌打空了。凌空气的嗷嗷直叫唤，阿弥陀佛，你还说找我？哎呀，贫僧正要找你算账。云瑞是我徒弟，四个头磕在地下的，我把他领进武术的大门呐、啊。没有我的栽培，云瑞焉有今天？你半截腰插杠子，又伸进一脚来，你破坏我们师徒的感情，真是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，贫僧岂能容饶？公爷受长啊，今天有你没我，有贫僧就没有你，你拿命来。老和尚说着过去就是一掌，公爷受长也不示弱，用掌往上一扔，啪，双掌对在一处，就见凌空往后退了三四步，公爷寿昌身子一摘的也退了两三步，接着两人就打起来，把云瑞急的在旁边一个劲儿作揖：“二位师父，二位师父息怒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都是为我，二位师父别打了。”他把嗓子喊哑了，这两人也不听。打的一百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，两个人从头又接着打，云瑞一看劝没用了，只好退在一旁。一开始他这个心呢、啊、像油烹的似的，时间一长呢逐渐稳定下来了。云瑞把脑门子的汗擦净，仔细一看，这两个人打的跟别人不一样，凌空老和尚使的是少林神掌，就是他教白云瑞那套，公冶寿长使的是鸳鸯掌，两人一招一式都跟教白云瑞当初是一样，云瑞看得清清楚楚，怎么发招，怎么收招，招来了我怎么还招。呀，白云瑞脑筋一动，这可是学的好机会呀、啊！我光学了怎么打对手还没见过呢，哦，这么个打法。白云瑞都看呆了，最后都忘记这俩老师是在拼命，一百多个回合没分胜败，凌空虚晃一招跳出圈来，公爷寿长你挡着我的，撒脚往后院就跑，干什么去了？求家伙去了。时间不大，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拿出来了。公爷寿长一看，哈，徒弟要跟我玩命，咱也有家伙，转身回了屋了。到屋抄起亮银双戟，到院里俩人又打在一块儿了。方才动拳脚那还差着点，这回动的是家伙呀，这是说着玩的吗？碰上就完了。先前一招一式打得慢，后来越打越快，呼呼刮风，满院之中全是凉气，把云瑞看的是目瞪口呆。二百回合没分输赢，公冶寿长虚晃一戟跳出圈外。哎，凌空，我可不是怕你啊，咱找个地方行不行？别在这儿打，这是住宅。再把吴奶奶给惊吓着，让府里的人看着也不雅观，咱找个没人的地方，你敢去吗？弥陀佛，上天入地，刀山幽国，贫僧奉陪。好，你跟我来。公冶寿长倒提双戟，迈大步出离白府，凌空在后边跟着，出了白家岗奔西山就下去了。西山呢， 就是白吉岗的坟地，一般人死了都到那儿埋葬，那是属于旷野深山，除了打柴的樵夫，一般人不去。这公冶寿长把身子往前一踏，跟箭头似的那么快，三晃两晃就不见了。灵魂不舍，紧紧追赶，进了山了也见不着了。单说白云贵一看两个老师打得这种程度，他真是着急呀、啊。心说不管怎么的我也得跟着，刘瑞提大袋出离他们家门，也奔西山下来了。一直撵了有俩时辰呢，没把白云瑞给累死，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，这才把这两位老人给找着。一看这二位选了个宽敞的地方，在西山山嘴子的旁边有片大树林，里边有几家财主的坟茔，栽种的苍松翠柏，前边是一片开阔地。哎，这地方练武太合适了，白云瑞也曾在这练过武。等他撵到之后，前后心都湿透了，一看这二位还没动手呢，一个坐在南边，一个坐在北边，脸对脸正在那儿闭目养神。就见风僧最不贴灵魂，直晃秃脑袋，大概练气功的。公冶寿长那块也直晃动身子。云瑞望他们二人当中一跪：“二位老师，别打了！你们再要打，我宁愿这条命，我不要了，我就碰死在坟地。”风僧最不提凌空把眼睁开了：“云瑞啊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孩子你受骗了，全怪为师庙上有点事儿，迟回了几个月，这老家伙就来撬行来了，打算把我的心肝宝贝给摘走，我能答应吗？云瑞，你给评评理，老师我骗你们？他张口说我是疯子，闭口说我误人子弟，孩子你说我耽误你没有？这个理讲不清楚，我跟他不能玩呢。”公冶寿长也睁开眼了：“云瑞，你过来，我问你一句话，我教给你的是不是真材实料？我对你有没有虚假？可这个秃驴瞪眼他不认账，你叫我怎么说呢？只好武力相报。”俩人又睁开了。云瑞说：“这么办行不行？二位你们不打，咱们想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。”“弥陀佛，那也好，那就现在咱做个决定，你到底拜谁为师？你要拜了我，不承认他咱就不打了。”公冶寿长点点头：“对，我也同意这么办。云瑞啊，你要承认我是你老师，把这风僧撵走，我们就不打了。”白云瑞一听啊，我还死吧我？我怎么说呀？把云瑞急得直拽哟。这两个人站起身来，又要伸手。哎，就在这紧急关头，就听树上有人说话了：“无量天尊，你们二位别争了，你们谁也不配做白云瑞的老师，可真老师在这儿，你们还不给我后退？”白云瑞一听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我成宝了啊，都抢我，怎么又冒出个老师呢？虽然没见着这个人，云瑞听说话的声音嗡嗡的，都带钢音儿，这人的唐音底气非常足。甩脸往树上观看，就见这人一分树杈唰飘落在地。白瑞仔细观瞧，下来的是个出家的道人，平顶身高九尺挂铃，头上戴着白绫色的道冠，法髻高挽，金簪别领， 在道观的前面戴着宝石的帽罩，身上穿着银灰色的道袍，圆领大肥袖子，腰系杏黄的水火丝绦，胖袜云鞋，背背宝剑。往脸上一看，这老道长得可真俊啊，年轻的时候不约，那是个标准的美男子。别看年纪大了，鬓发皆白，仍然英俊不减当年呐。这脸蛋不但是白，还是通红瓦亮，都起宝色。两道八字利剑眉，一对丹凤眼，通关鼻梁，方海口，通红的嘴唇，那么大岁数了，牙齿洁白又整齐，一颗不少。特别使白云卫吃惊的就是这位道爷两个眼睛亮的好像两盏金灯，一般人不敢跟他对眼光啊。道爷来在下面用手点指凌空和宫野寿长，哼，你们两个无耻之徒，还知道不知道天下有羞耻二字？白云卫什么身份能拜你们两个为师吗？你们真是恬不知耻。算了，谁也不要争了，也不要打了，这孩子归我。那两位一听气坏了，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就算解决了，全冲这老道来了。就见凌空把秃脑袋晃，阿弥陀佛，哪来个杂毛啊，你也插进一腿来，贫僧岂能跟你善罢甘休？你要能把白云月给夺去，可以，你得拿出几手来。宫野寿长也说，对，老大，你要说你是白云月的师父，你得露一露，你真比我高，我自动就让步，不然的话你今天就走不了。说着话，这俩人同时开始进攻，一前一后把这老道困在当中。白瑞一看呢，傻在这儿了，不知道怎么劝好了。你这个老道虽然没见过，也是一片好心呐，要收自己为徒嘛。你说我这个小年轻人怎么解决这个事儿？正在这时候，三老就站在一处。这一打，白云瑞可开了眼了。一瞅这老道，发招、抬腿、身法特快，一个人比这两个人毫无惧色，而且谈笑风生，那个自然劲就甭提了。一开始一招一式云瑞看得清楚，到了后来打得太快了，三个人简直成了走马灯，把白云瑞的眼睛都看花了。他们一直从日头中午打到日头平息，你说这打了多长时间？好几个时辰，最后也没分出输赢来。可是打来打去，就见凌空飞身形跳出圈外，往地下一坐，算了，哎呀，可把我累坏了，等，这戏演到这就结束吧。宫野寿长吧。